从北京铁路局获悉，2017年的7月1号凌晨开始，北京铁路局将会实施新铁路运行图，除了日常开行的旅客的列车之外，还将会增开旅客列车32对，高铁也将会实施高峰运行图。除此之外，还开行了北京西到兰州西的高铁1对，宝鸡到兰州客专开通之后的日期正在待定的过程。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变形金刚5最后的骑士在今天已经在全国上映了。为了纪念影版诞生10周年，变形金刚5也采用了史无前例的技术革新和更加曲折甚至虐心的剧情。

让那时间每一刻在打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我是冰，我缓慢地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和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自然资源。 把太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做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把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是想都别想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把太硬的脾气抽掉，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谁愿去拼凑我们的故事，我懒得解释爱怎么解释？当谁想看我碎裂的样子，我已经有顽强重生一次。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 你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人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终究占据了我的心房，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疯狂，因为你我不再排演，想着你让我更加勇敢。你说你害怕曾经受过的伤，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害怕重演在你身上，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 有谁不会害怕呢？ 但我知道我会愿意的， 相信我的事， 我会慢等，慢等，慢等，等上心，慢等，等到我都睡着了，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害怕曾经受过的伤，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害怕重演在你身上，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但我知道我会愿意的，我会慢等， 慢等， 慢等，等伤心，慢等，等到我都睡着了，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等， 慢等， 慢等， 慢等， 慢等，当你突然觉得冷，我会握着温暖台在这里。深夜的铃声，慢等，等到我都睡着了，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等， 慢等， 慢等，慢等，慢等，慢等，等等，别绿灯，慢等，当你突然觉得冷，我会握着温暖台在这里等着。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哟，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做客老板说的菲博教育，按照他的创始人的话来说，菲博教育其实是一个挺奇怪的公司。公司的头脑是三个留学生加上两个外国人，而这三个留学生加起来在美国生活的时间甚至超过了40年。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组合，却在自己的祖国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搭建了一座桥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菲博教育的 CEO 陈波。我其实或多或少算是一个理工宅男了，就是从本科、硕士，包括去美国读博士，读的都是计算机。我2003年回国，先做了在现在版上市的这个中收网络，去过金山和小米。我想金山词霸很多朋友可能都用过，给小米也做过小米手机上的电子邮件的这个 APP。 丰富的职场经历让陈波先生对于互联网行业有很深刻的了解，然而创立菲博教育对他来说实则是一种改变。 所以呢，其实我是1995年去美国，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但是呢，就做到后来的时候呢，个人感觉的就是产品经理的这个作用在相对成熟的这个互联网行业里边呢，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大了。就想把自己的这种互联网的这种知识和经验，看看能不能用到其他的领域。做教育也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儿。一个是自己有孩子，对教育其实像每一个中国家长一样都是非常非常关心的。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说用英语说叫很 rewarding， 就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个行业。做这个事情除了做事业、教书育人，本身也是一个对社会的很好的贡献吧。 掌握一门流利的第二语言，对于在职人士来说成为了现在的刚需。2017年，在线教育已迎来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能够说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也直接给在线外教平台带来了很多机会。 首先呢，我们是一个在线外教的平台，我们提供的最基础的这种服务是给中国的这个英语学习者提供一个通过互联网、通过网络视频跟外教上课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中国的英语学习以前呢，就是以宗教为主，以阅读为主，以备考为主。可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发展，英语作为一个工具的这种属性越来越重，那么外教呢就慢慢变成了一个刚需。因为它能够提供的那种英语作为一个母语的这样的人提供的这种语境、语感和发音，这些都是我们的宗教相对薄弱的环节。 在线教育现在来说是一片蓝海，而在线外教在短时间内普及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菲博教育同样也收获了各种评价。 其实正面的、负面的其实都有了。我们可能正面的听得很高兴去推广，然后负面的去改进了。在今天这样一个阶段呢，其实网络的平台啊、上课的平台都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在这方面的负面反馈都开始弱下来了。那么对于这个如何匹配学生的英语水平，如何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如何提高我们的输出，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 菲博教育针对国内英语学习的国情以及英语教学的现状，把外教进行了有机的结合。而菲博教育在做的不仅只是教育， 我们自己的 slogan 叫做，就是说我为你搭一座桥。我们是想把这个国际上的优质的教学和教育资源跟这个中国的中小机构做对接，建立这样的一个桥梁，能够走进千家万户，给到我们的中国的这种学习者。 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在谈及未来目标的时候，陈波先生表示希望能够建成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全职外教中心。而谈及创业，他的内心也有一首歌。 有一个乐队叫 Warflowers，

一个瓶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与张爱嘉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在重庆金山小学，有一名叫做陈思雨的11岁女孩，她从5岁开始，每逢节假日都会到敬老院去做公益。因为很爱自己的外婆，小思雨对于老人格外的亲近。她说，孝心好像只是对自己长辈做的事，但我却认为长辈不仅只是亲人，还是身边所有年长的婆婆和爷爷们。想让所有的爷爷奶奶都快乐，这是11岁的女孩陈思雨的孝道。那你的孝心又是什么呢？ 你说人生有雨，我不言语。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6月23日、24时，我国将会迎来今年的第12轮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近期国内的油价持续的回落，纽约的原油期货价格已经跌至了近9个月的最低点，而受此影响，我国的成品油价有望迎来年内的第6次下调。今天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农业部等6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2017年农民负担监管工作的意见，明确要不断提高村干部的报酬以及村办公的经费。从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官网获悉，在21号上午，北京市的土地市场又挂出了3宗土地，分别为昌平北七家、大兴黄村以及平谷马方地块。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的3宗地块的居住建筑规模为全部建设自住房，而且均为全装修交房。根据澳洲网报道，卡塔尔航空近日在巴黎航空展公布的2017年全球最佳航空公司奖当中拔得头筹。跟往年一样，亚洲与中东航空霸占了全球最佳航空公司的前10名的榜单。中国海南航空还在全球最干净的飞机舱当中排名第6位，而且中国航空也在全球最佳优质经济舱排名中排名第8位。 我将在深秋的黎明出发，伴着铁皮车厢的摇晃，伴着野菊花开的芬芳，在梦碎的黎明出发。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余晖从记忆的指尖滑落，带着雪中漫舞的情，带着风中悲鸣的草帽，从燃烧的风中滑落。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再见青春永远的故乡，再见青春，再见灿烂的忧伤，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我曾随迷失的航船沉没，陷入璀璨虚空的碎梦，沉入乱雨冰封的山谷，随烂漫的行军沉默。听着心在 堡垒的巨响，陷入深不见底的悲伤。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再见青春永远的故乡。再见青春，再见灿烂的忧伤，再见青春永恒的迷 去哭泣，听你心

我看透了他的心，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他的回忆清楚的不够干净，我看到了他的心，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他不爱我， 他不爱我， 尽管如此，他还是隐藏了我的心。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与张爱嘉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无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仅有的激动也磨平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 中，我的心有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泪湿与指缝又落空。是否说爱都太过沉重，我的使用不痒不痛，烧得火红，手心缠绕心中，终于冷冻，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在 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顶呱呱以实力支撑，用事实说话。集团型上市企业，足是贷款代办服务20年，覆盖全国8大省市，各类抵押贷款代办服务、无抵押信用贷款服务代办均可办理。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上小顶网。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还在担心父母在家没人照顾，还在犹豫是否送父母去养老院，都不用，找青芒养老。专业照顾失能失智老人，量身定制照护方案，专业养老护理团队提供24小时全方位居家养老和社区驿站托管服务，通过手机就可以掌握老人每天的生活和护理详细信息。养老就要不离社区不离家，让父母舒心，儿女放心。青芒养老咨询电话：400-666-1360，400-666-1360。 好了，宝贝，睡觉吧。 妈妈，今天把灯关了睡吧。 怎么，宝贝今天不怕黑了？ 老师说，一度电可以节省4升净水，能用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25瓦的灯泡连续点亮40个小时呢。 这样啊，今天我们就关灯睡吧。 经典九六九邀请你一起为节能尽一份力。 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不想爱的太多，痴心绝对，为你落一滴泪，为你做任何改变，也换不回你对我的坚决。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静静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有很多的歌手会被冠以备胎歌手的称号，其中呢就包括林宥嘉。太多人因为那句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而迷上了林宥嘉的歌曲，同时也忽略了他很多的非备胎歌曲。以前大家都只知道他的苦情歌很苦，但是翻看他在微博上发给丁文琪的告白文字，发现他说情话也很甜。比如当他表达想念会说我放假了，会送红豆汤给你，他在求婚的时候会说就是今天了，我要把你定下来。 想说我没有结 歌词其实是一首歌曲的灵魂，而林宥嘉的歌曲会让人觉得他的唱腔配上歌词很抓人心。在专辑《大小说家》中的歌曲《拾荒》，这首歌的歌词好似就是在描述一个小说家内心的悲哀，他把所有的悲欢离合都写进了小说里，越曲折越受人喜爱。尽管他写出的书令人追捧，但是却没有人关心他内心的痛苦，因为只有他知道自己受人追捧完全是因为别人的故事。拾荒拾的是那些无人能懂的孤独与寂寥，林宥嘉那迷幻的音色真的太适合诠释这首歌曲了。很多人都说这首歌是专辑《大小说家》中的点睛之笔，在与专辑名称相呼应的同时又深受粉丝的喜爱。 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惭愧。 有空的时候可以去刷一刷林宥嘉的微博，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可爱的人，恰巧丁文琪又是一个有趣的人，无聊的时候刷刷他们的微博还是很治愈。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可爱的人和有趣的人相伴一生，我相信一定会很幸福吧。一起来听到林宥嘉的这首歌曲《拾荒》。 转染着泪。 占据长小排行，那些伤越是心酸，情节越曲折刁钻，疗效越强，人们就爱这样。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啦。圆梦热线010-8036-0997。 这个夏天去哪里？和涂抹艺术教育背上行囊，一起走进山水百里画廊吧。